Oh, 可惜时间回不去了，爱你很值得，只是该停了，没有我你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狮子依赖着月亮，像海豚依赖海洋，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 情愫，总是输一个人，两个人的好处。

you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